敲不尽风雨吹不倒，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呀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呀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 心不停地颤抖，第一次 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对于我。感觉你属于我，感觉你的眼眸，第一次就决定，绝不。 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哟哟哟，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里个啷。我知道他等我的大花轿，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哟哟哟哟，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里个啷。妹妹她不说话，只看着我来笑啊。我知道她等我来抱一抱，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，抱着那个月亮她笑弯了腰。抱一抱那个抱一抱，抱着我那妹妹她上花轿。 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 笑弯了腰，抱一抱那个抱一抱。 那妹妹啊上花轿。哎呀，